看第二题，第二题。第二题这个题目是损害赔偿类型的考试，损害赔偿。我们把题目看一下好吗？你看 ，A 在民国87年7月提供其土地向甲银行申请抵押借款，甲因而予以征信公司订立建立该土地价值的契约，以交由他的员工丙来负责建价。丙在完成建价后，由乙来出具建价报告书，交付给甲的，甲是这个银行对不对？他放款科的职员丁。丁因为已经收受 A 的贿赂，故虽明知丙的建价系数高估，仍向甲建议准许 A 之申请。甲遂于同年9月贷款给 A。90年清偿期届满后，甲拍卖该土地后，因丙的建价跟市价相差甚巨，导致甲仍有1000万元未获清偿 ，A 也没有其他资产可供执行。好，经查第一个，丙高估土地价时有过失没有故意？哎，过失全解了，过失关键字。第二，86年间。戊就丁的职务跟甲订立一个人事保证契约，他的银行任职一般都有人事保证契约，以丁任职甲的期间为戊的保证期间。试问甲就该1000万的损失，能不能请求乙丙丁戊四人连带赔偿？这种题目大家看完就不知道讲什么了，也不知道讲什么。那这个题目你看人这么多，标准的这种请求损害赔偿类型的考题，请求损害赔偿类型的考题，第一步一样要画图，一样要画图。那这边画图的目的呢，就跟第一题不一样。第一题我们说画图的目的在什么？讨论哪一些是债权行为，哪一些物权行为，对不对？之后什么会有效，什么会效力未定，什么会无效。但第二题这边请求损害赔偿类型考题，画图的目的在于谁跟谁间有契约关系，而有契约关系会影响到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个请求权基础的讨论。为什么呢？一般而言我们在找，就是这种损害赔偿类型的考题，重点在找到请求权基础，对不对？这个请求权基础的来源，一般我们喜欢把它分成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两大类。好，就是说一个加害人对被害人要负损害赔偿责任，这个责任的来源可能是来自于契约，也可能来自于侵权，契约或侵权。而这个契约责任的请求权基础，第一步你要先讲看债各有什么契约上的请求权基础。大家想要债各就流汗，对不对？债各都不知道。好，那债各最少最少最少买卖契约瑕疵担保，你知道吧？对不对？好，那最少债各，我们到债各后来教你哪些重要请求基础。在债各完之后还有债种，好，债种有什么重要的请求权基础了？好，那这边最重要的227，这个不完全几步，不完全几步。再来侵权责任部分呢，第一步要想看看民法上有什么侵权责任上的请求基础。好，那民法上就是184啦，185一直到191条之3，里面尤其重要的像什么，像188雇用人责任，这些都算，它都很重要。民法上除了民法上之外，侵权责任你要想一下有没有消保法。消保法这边要跟你主要提，消保法两个点很重要。第一个，消保法里面的定型化契约的规定非常重要，好吧？那这个涉及到跟民法27条有进入，然后没有讲。消保法另外一个重要是什么？第7条以下的商品或服务责任，那是无过失责任啊，懂吗？那无过失的侵权责任考题，万一出现是一个没有过失的情况之下，常常消保法这个规定要拿出来用，懂吗？那这个东西我们到讲到侵权的时候也会详细的来讲，懂吗？这个我们民法有很多特别法，这个都很重要。里面做到排第一名的是消保法，那所以你的六法上面如果没有消保法的话，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换一本。我有时候大一大二拿那是五难的小六法，红色那种小本，那本我刚讲那本的特色就是，你要它都没有，你不要它都有，这样，好吧？我不知道给我那个，就是它，因为它那个设计的对象不是只有针对学生的，很多实务界的人是在用，那又给我反映主持法要干嘛？对吧？那要的都没有，不要他都有。那现在我想状况好多了，坊间很多六法，这个不管是综合性的或者说是民法的六法，它重要的民法的法规都会有了，像消保法、有没有信托法、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土地法，这些你都要有，好吧？好，如果没有赶快换一本，赶快换一本。哎，所以这个消保法这个规定相当重要，我们待会儿会讲，这样子的思考的模式要找请求人基础，对不对？我随便操作一个给你看，我最简单的例子，这个甲这个病人，他到乙医院，然后乙假设是台大医院， 看病，然后由丙这个主治医师，哦，他是医生，丙这个医生来什么？来负责诊治，负责诊治，好，开刀，对不对？好，结果后来判断的结果，丙有过失，哦，关键字对不对？丙有过失，把什么？哦，把手术用的纱布留在甲的肚子里面，就把它缝起来了。好，结果甲就因为这个发炎，哦，然后就受到损害。甲现在要请求损害赔偿，甲要找谁？甲要找谁？好，就是甲到台大医院看病，由丙医师来诊治，因为丙是实际行为的人嘛，丙有过失导致甲受有损害，甲现在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类型的考题，对不对？请问你，他要对谁依据什么样的请求人基础来请求？好，就是这是最简单的题目，那题目。那我说在找请求人基础的时候，哎，第一步，现在甲是被害人，对不对？所以甲要来请求嘛。先第一步，你要先甲对乙还是先甲对丙？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那一般我会建议你，在当然这个没有说绝对对或绝对错啦，先写谁对谁是说怎么样检讨比较顺序上比较顺，比较顺。那我会建议你就是说，在检讨请求人基础的时候，先写离那个损害关系比较近的人，会比较好写。为什么？乙跟丙谁离甲的损害关系比较近？显然是丙，为什么？丙是行为人嘛，他造成的嘛。好，那为什么先讨论近的人比较好？因为关系比较远的人，他责任的成立常常是因为那个关系比较近的人责任有成立，他才会成立，懂吗？等于是乙是为丙来负责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你先写甲对丙，可以什么？检讨上比较顺。好，你先写甲对丙。好，甲对丙，现在你要来检讨啦，检讨什么？检讨说，那他有什么请求人基础吗？第一步，契约责任上有没有？好，契约责任的特色在于没有契约关系就不会有契约责任。这边你要讨论一下甲乙丙到底他的契约关系是长什么样。一般我们说，哎，甲乙兼什么？甲到台大医院看病，对不对？甲乙兼会有个什么？会有个医疗契约。好，医疗契约。然后呢，丙是受雇在乙台大医院，所以乙丙兼有一个什么？雇佣契约，乙雇佣丙嘛，对不对？好，假设482条雇佣契约。好，契约关系就这样。万一这个题目你画甲丙间有契约关系的话，你游戏就结束了，结束他们跟人家完全不一样。啊，如果你认为甲丙甲给，你说的老师甲不是给丙医生看病吗？所以甲丙间有契约关系啊，丙是基于他跟甲之间的契约关系在履行啊。万一你认为甲丙间有契约关系的话，你解出来答案会跟所有人完全不一样。啊，好，那我改答案，我一看到哇，甲丙间有契约关系，太好了。今天又赶快很快就结案这样，这个你的游戏就结束了，啊，所以甲丙间有没有契约关系？没有，甲是跟台大医院缔约，然后台大医院由跟他有受雇关系的丙医生来负责诊治。丙虽然实际在医治甲，但丙甲间的没有契约关系。简单讲，丙认为丙在医治甲的时候，丙认为他在履行谁？履行他跟乙之间的义务了，好吧？那甲在接受丙诊治的时候，甲是认为什么？啊，丙是为了乙来履行的，可以了解吗？懂吗？好，假设契约关系认定的话，甲丙间没有契约，对不对？没有契约就没有契约上的请求权，这部分就全部省略，全部可以省略哦，懂吗？我说不要走火入魔，很多人哇，老师，我觉得这个逻辑好棒，这样一般我都写第一步契约责任，一有没有契约责任？第一再分第一小点，你看有分点哦，第一小点再个，因为无契约关系所以没有，卖不了啊。那第二点它再总哦。因为没有契约关系，所以也没有。然后再写小节，所以甲对丙没有契约责任，契约上写的不要无聊了。甲丙间，你如果说没有契约关系，这还要写吗？要写吗？当你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你可能占了三行，你觉得我多写了三行，但你就压缩到你写另外三行的时间了，好吧？到时候你就会出现写到物权写完之后大叫一声，因为剩两分钟，好吧？你的亲属继承就没有了。一般在民法的考题里面，什么题不最好写？物权跟亲属继承，这两题最好写，这两题最好写，但这两题最危险。为什么？因为这两题就是考争点嘛，对不对？亲属继承在考什么争点啊？就是考其他人会算会算不会算不会算嘛，对不对？然后物权呢，那可能就考某个实物见解，考某个物权变纠纷草案啊，会就会，不会就不会嘛。所以它好写，但也危险的，因为不会，哦，双手一摊这样啊。会的话就哇，真好写这样。再编这种题目，我刚讲是。在救阿斗了，有没有？大家不会写，不会写。请问你在编念的再烂，你有没有学过227？你有没有学过184第一项前段？有没有学过188？好吧，你在编念的再烂，你都会写这几个请求的基础吗？好吧，那反正请求损害赔偿不就自己乱砍一阵吗？你就说随便随便乱写写写就走了这样。所以在编这种题目，你要写的高分很难， 但你要写的低分也不是很容易，懂吧？就你要写到完全什么真点都没有写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懂吧？因为再怎么写，你就是那几个请求基础，因为请求损害赔偿再怎么样就是这几个请求基础在解释，懂吧？所以要拿的高分不容易，但要拿的低分也很困难。但再编这个题目最大的祸害在哪里？它会让你花很多的时间，对吧？因为你在外面一直砍竹篮，你知道吗？一直砍，一直砍，对吧？那再编这个题目写太多，写到后来物权跟清楚记得没有时间写，万一那个题目你是会写，就完蛋了，好吧？所以一般在考试的时候，考试两个小时，对不对？假设你九点开始考，你考到11点，假设你像下午考，以前第一科考，对吧？你要把时间切一下，对不对？你总共只有两个小时，只有120分钟。你还要预留10分钟是你会 delay 的时间。你说我有110分钟可以写，110分钟分4题，一题有几分钟？几分钟？27、28分钟嘛。所以你就想说啊，我9点开始，一开始我要3分钟先，这个稍微这个冷静一下，第一假设第一科3分钟冷静一下，我9:03要开始写啊，对不对？甚至很多人要先审题嘛，对不对？4题先看一下，先审题的好处在哪里？你之前考进考场前，哇，大家赶快拿起那个小抄，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字啊，重要的判例啊，有没有？大家都在背这种在民总比较民法比较没有很明显，在宪法跟行政法最明显嘛，对？啊，宪法、行政法很多事字号码出来就赢了，对？啊，背，然后呢，像我以前刚拿题目的时候，赶快看，看到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副总统能不能兼任行政院长，号码赶快先写在题目卷的旁边。因为你担心他如果是第三题，你前两题写完就忘记了，是603还是630还是六什么，你就忘记了，503什么号码又记不起来嘛。所以很多你拿到题目先审题是好事情啊，看一下就是说啊，今年考什么题目，然后你之前考场在背的那些重要的实务见解，赶快什么，先把它写在题目卷旁边，然后考试的时候号码上不会犹豫，懂吧？要盖再来盖这样，懂吧？好，那我常常在提醒大家，你去考场上考试不要开同学会。哇，很多同学好久没见面呐、有没有？然后到考场上，哎，你也来啊，我也来，这样，对吧？讨论一下最近你又在干什么事情，这样都在哪里念书？那个事情你考完试之后，你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啊，好吧？那考场上之前你背到的东西，你才真的敢写，不然很多号码其实你都在犹豫了，犹豫去，好不好？所以你说、一开始我要先几分钟审题啊，对不对？我要把重要实务见解先抄一抄，好吧？然后呢，你说9:03开始写，你一题假设写28分钟，难道你不用在9:31的时候，你的民总就应该要结束了吗？万一你发现你在9:25的时候，你还在写前言，你民总在前言哦，很多这样哦，你还在写前言，你难道不用赶快收拾一下就差不多要走人了吗？你懂我意思吗？对吧？就是你每一个题目能够分配的时间是相同，因为每一题都25分啊，没有说你第二题写的超漂亮，老师会给你24。你一个题目写的再漂亮，能拿到24吗？你每一科都24，你这一科几分？96了，每一科都96，你这神童啊！我过4/10神童出现了，平均96分，不要说96，你平均只要有65分，60分啊，你就有竞争榜首的实力了，有竞争榜首资格，好吧？你平均60分就不得了了，96，你那个科目写的再好，你能够拿到二十分，拿20，你加起来那科就80，每科都80，你看你高于第二名60分，高于第二名20分，你是不是神童？你就是神童嘛，对不对？所以你一个题目写的再好再漂亮，能拿15分，你就觉得这个题目我得点的、对不对？每一题都15分，你就60了，每科60你就榜首了，你懂意思吗？但是你一个题目你要写到20分很难，对不对？但你要写到5分容不容易？那个太简单了，你只要写2行你就2分了，或者1分，懂吗？因为刚给0分要不理由麻烦，对不对？除非你没有写，不然我就给你1分嘛，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每一科的题目都，每一科的分数是相，每一题的分数相同，好吧？那你那个题目，你觉得你超会写，你写的再好，再怎么样，能够拿到15分不得了了，对不对？但是你那个题目，假设你完全没写，或者你只写2行，你要拿到2分、3分、4分、5分，那很容易哦，懂吗？那考试不是怕说靠，不是怕说你没有什么科目考高分，是怕你有科目考20-30啊。你一科考20，比如50分，假设你50分考上，你有一科考30分，你要几科来补它呢？你要几科发挥神童的特色，这样六十分神童，你还要2次才能够补那个30分呢，不容易啊。所以你要考低分很简单，但要考高分很难。所以考试最怕就是你有题目完全不会写，完全不会写我也就认了。最怕是我会写，但我没有时间写，你懂我意思吗？ 好吧？所以你每个题目，我们这个分配时间你要分配好，一开始你就要算好几点几分，你大概那个题目就要收了。然后你发现你在剩三分钟、五分钟要到的时候，你还在写前言，好，你自己要有所警觉了。每个题目分配的时间是一样的，好，所以再编这个题目，我现在教你说怎么思考，甚至一开始我就跟你提说，你解题目要注意什么事情，你不要花很多时间在写一些无聊的事情，好吧？然后重点的东西，真点找到，赶快去写真点就可以走人了。好吧，哦，这个是我提醒你哦。所以你说像甲对丙没有契约关系，你写契约责任干嘛？不要浪费笔墨去写这个东西，直接写侵权，直接侵权。所以侵权，你第一点就说啊，第一点侵权责任，第一个想到什么？甲对丙的话，啊，18是第一项前段啊，对不对？好，18是这样的，回到老问题啦，18是这样，就有七个要件，不要开始背要件啦，好吧？这个地方让我设计是很简单的，啊，这题目主要说什么？啊，丙有过失嘛，侵害甲的身体健康权。一句话要带过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了，对吧？大家都知道会成立嘛。好，甲对丙，18是这样的 ，OK， 对不对？好，再来呢，哎，这边有没有消保法？这边想到医疗啊，想到医疗，想到医疗有没有适用消保法的问题，对不对？好，这题目太复杂，不管它。好，这真的太复杂，就算有适用，也是乙不是丙的，因为医疗那个是企业经营者责任，懂吧？哦，那不是丙，而是乙的问题，所以这边丙再怎么样不会有问题。所以甲对丙要18是第一项前段就该当，对不对？你看，就只有这个请求人基础，你能够写多少字？不需要。再来，甲对乙呢？甲对乙呢？甲对乙就有契约关系喽。契约关系第一个想要载个医疗是载个什么契约？如果他是载个的有名契约，就是直接说他是什么契约的话，那你要去找。如果他是无名契约，就载个没有医疗契约啊，那这时候第一步你要先什么定性一下，就是他是属于载个的什么契约来找请求人基础。好，万一定性不了，那就没有载个嘛，也没关系，但你还有载种。好，医疗在载个定性一般会认为它是什么？委任，甲委任乙来帮他看病，甲委任乙来帮他看病。好，委任契约里面有没有什么是受任人有过失？像乙是受任人，甲是委任人，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规定是受任人有过失可归责的事由没有依照委任事务来执行，导致委任人受损害，委任人要对受任人请求损害赔偿？哪一条？544条。来看一下544，看一下544。544，你看，受任人因为处理委任事务有过失，他过失嘛，然后呢，或因为逾越权限的行为所生的损害，对委任人应负赔偿之责。啊，544大概就是一个重要的请求权基础了。啊，它是个重要条文。啊，这个委任契约条文很多。啊，如果你说我的记忆体有限，我，记不了这么多条，啊，最少要记两条，544跟什么？跟546。我们到后面还会看到546。啊，544跟546这两条是非常重要的。啊，544条等于是委任契约里面什么？债务不履行，委任人向受任人请求损害赔偿的什么？的请求人基础嘛，对不对？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像说甲是委任人，对不对？乙是受任人，对不对？条文上说要受任人有过失嘛？请问你乙有没有过失？乙有没有过失？乙本身没有过失，但谁有过失？题目上说的过失是丙，那丙的过失关你什么事？这问题要解决啊！一般我们讲债务，这种都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不对？只要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10之89都要以债务人，就是乙，在这边就是受任人，具有主观上的过失，或者说可归责为他的要件。那你在写这个请求人基础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为什么债务人是可归责，好吧？好，这边题目上说有过失有可归责的是丙，丙关乙什么事？这里涉及到哪个条文？224条，来，请看224，请看224。来，你看224条说。债务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关于债之履行有故意或过失的时候，债务人应与自己之故意或过失负同一责任，但当事人有定力者不在此限。224条，我们称它叫做债务人为他的履行辅助人行为负责的规定。债务人为他的履行辅助人的行为负责规定的规定，这个履行辅助人在条文上看起来就是什么？就是这边讲的代理人或者是使用人。代理或什么？简单讲，原则上债之履行应由债务人自己来做嘛，对不对？但有时候债务人是透过他的代理人或履行或者使用人这些履行辅助人来履行的时候，这时候呢， 因为这些旅行辅助人的故意过失所导致的损害，债务人要当作是自己的故意过失一样，懂吗？所以这边乙等于是透过丙，丙是算是他的使用人嘛，乙等于是透过他的受雇人，他的使用人丙来帮他履行他对甲之间的医疗契约的债务，对不对？那丙就是乙的旅行辅助人，所以依照224条规定，乙必须就丙的故意过失当成是自己的故意过失，所以乙才叫做有故意过失。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224这个条文是不是请求险基础？不是哦，这条文没有说谁要负责哦，这条文只有讲说乙要把丙的故意过失当成自己的故意过失，所以甲要对乙请求赔偿，他的请求权基础是544条，只是544条必须搭配224条，你才能够讲说债务人乙是有过失是可归责的，好吧？所以考试的时候，224条是非常多民法的老师很喜欢什么？去看看你有没有写出来了，懂吗？因为224能够写得出来，才代表你对什么债务不履行要可归责这个要件的啊，你了解的够详细啊，好吧？好，这是债各部分。那我说啦，债各大家都不是写不出来，对不对？好，524是写不出来，那怎么办？还有什么？还有债种，债种如果你227写不出来，那是你的问题了。啊，227这个条文到后来我会告诉你嘛，那是89年再被修正来修的。这个条文到后来会变得非常重要的请求权基础。我说考试你没有写到，你要小心啊。227这个条文怎么样？它的债务不履行，对不对？啊，叫做不完全给付。只要债务人在给付债务是不完全，然后他可归责，就有227的问题了，懂吗？哎呦，那你就讲老师，刚刚544不是也是一种不完全给付吗？算不算？544条是说什么？说受任人有过失，没有好好执行委任事务嘛，懂吗？然后导致委任人的损害，乙要对甲负责，懂吗？哎，那这样的话，227条不就是债务人也是乙啊？债务人有过失或可归责，没有好好执行债务，啊，没有好好履行这个债务，导致债权人甲受损害，哎，那他也是一种什么不完全给付啊？那这样544跟227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什么？非常简单，一般我在讲哦，在讲债种跟这是债种，这是债个，债种跟债个的规定，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般规定跟特别规定。很多人都说债种就一般规定啊，债个就特别规定。讲一般跟特别容易犯一个什么错误？你就会说特别排除一般，所以有债个就没有债种，不要这样想。你把债种跟债个的关系想成是抽象跟具体，债种是比较抽象的。债个是比较具体的，所以债种的227条讲的是所有债之关系的履行，有债务不履行，有不完全给付，然后可归责的时候，它不就是227了吗？而544条了不起是所有债，哎，你看哦，民法上的债包括什么？包括什么？包括议定之债跟法定之债，对不对？你看哦，这是议定之债。议定之债，这是法定之债。什么叫议定之债？议定之债的意思就是这个债之关系的发生是当事人约定来发生的。法定之债的意思是这个债之关系的发生是法律规定而发生的。好，议定之债最标准就是什么？契约。契约。哦，当然单独行为也有可能，但很少见。最主要是契约。而法定之债。例如什么？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哎，这一些就是什么？法定之债啊，法律规定发生的嘛。它不是当事人约定说我们来发生这个契约、发生这个债权关系，而是法律规定在符合某些要件的时候，它发生这个债权关系嘛。注意哦，不管是议定还是法定之债，都是债。只要是债，就有履行上的问题。履行上出了问题，给付不完全，它就有不完全给付的问题哦。所以227包括这所有的情形，而这里面的契约之债里面的，你看这一些全部不是契约之债吗？这一些里面如果有这一小块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委任契约的话，528的委任契约，这里面的债务不履行，这里面的不完全给付，就是我们所谓的哪一条？544条，这样你可以了解吗？所以544了不起，你可以说它是227这个不完全给付在契约之债里面的委任契约里面的具体化规定而已。所以我就说债个你写得出来，厉害， 好不好？我给你加分哦，载歌写出来最好。但载歌如果写不出来了，不要忘记还有227可以写啊，你了解为什么？好吧，所以一般我会鼓励你，就是说，载歌你写得出来，载总照写不误，啊，不怕写多了，只怕写错而已嘛，好吧？好，那你只要发现，你就要能够确认，就是你写227不会错的话，那你就能够写都把它写出来。如果你载歌写不出来，你载总一定要写嘛，你可以懂意思吗？好吧，那不完全几乎跟这个条文这么重要，这么重要。但是你这边写227，同样你要加上哪一条？来224一样要加，因为它还是要可规则嘛。还是要透过224的方式来解决，就是载总、载个跟载总的关系，懂吗？所以载个里面的请求员基础能背的越多越好了，或者说你知道考试你翻得到那个条号越多越好，懂吗？但不管如何，载总的227条你要什么？你要把它写出来，好吗？不完全给付的标准的例子，再好，这是契约责任，对不对？侵权责任呢？现在第一个想要民法，民法这边乙的责任最重要是什么？啊，188，雇用人的什么连带侵权责任？啊，这个条文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哦，太重要了。哦，这条我们到青年学会详细来讲。这几年一直在考，虽然它本来就很重要，没有错，但没想到还是一直考，好吧？这一两年也不断在考188这个条文，好吧？那这个条文，这个连带责任部分你没有问题。188这个连带责任的成立，前提要具备什么要件？受雇人要先该当184。雇用人才有188的问题，那受雇人在这里是丙，对不对？丙有没有该当184？有啊，刚刚不是写甲对丙有184吗？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讲过，你先写甲对丙的184，再写甲对乙的188，会比较省力嘛。因为188责任的成立要以什么？先具有184条作为他的责任，做他的前提要件，懂吗？那这是代表什么？乙跟丙去连带负责的前提是丙要先对甲负担什么一般侵权行为的责任。他才有特殊侵权的连带的问题，可以吗？好吧，所以先写丙，再写乙的好处在这里了。那消保法怎么，我们先不管它，我先不管它。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损害赔偿类型考题，在检讨上的一个标准的顺序。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题目，我们来画个图，画图，我们来操作看看。你看这个题目，来，题目说 A 在民国87年7月提供土地跟甲银行来申请抵押借款。A 要跟甲借钱，对不对？好，消费借贷，甲是银行。好，那跟银行借钱，银行一定要求担保嘛，对不对？所以 A 就说，那我有一块土地，然后呢，我这个土地我就设定抵押权给你嘛，设定抵押权给你。好，这代表什么？代表是 A 要就这个土地设定860条不动产抵押权来给甲喽，来给甲喽。哦，问题是甲说，啊，我怎么知道土地价值多少？你设定抵押的土地，设定抵押权到后面物权会讲，指的就是说，万一 A 还不出钱的话，甲可以基于他的抵押权拍卖这个抵押物，然后就价金优先受偿，对不对？好，因此你的土地价值越高，甲愿意贷给 A 的什么钱就越多嘛，因为担保越多嘛。那问题是这个土地价值多少，谁说了算？啊，简单讲，来见价嘛。建价，所以这个甲银行一般会有一个什么长期跟他合作的什么征信公司，所以这个丙是征信公司，甲就跟丙订立一个什么，订立一个鉴定该土地价值的契约，我们说它建价契约好了，对不对？好，丙是一家公司，那公司本身不是法人嘛，然后呢，乙就交。乙是一家公司嘛，对不对？公司是法人，所以乙就交给什么？交给他公司里面的职员、员工丙来负责建价。好，所以丙是乙的什么员工？受雇人，对不对？好，482，丙是员工。你看，我现在划线都很谨慎哦。划线的目的在确定谁跟谁已经有契约关系哦，好吗？甲后来这个建价案当然是交到丙这里来建价，你不能说甲跟丙发生建价契约哦，那游戏就结束了。啊，建价契约是甲跟乙来订立，然后乙是交给他受雇人丙来什么负责执行，所以丙是实际建价的人，但建价契约是在甲跟乙之间来订立的。好，丙现在完成建价，建价之后呢，交给谁？啊，因为甲是银行，他是法人嘛，所以交给甲的什么放款科的职员丁。哎，丁是职员，也是受雇人。 十元受雇人，对不对？好，来什么？交给他。后来你看哦，丁因为收受 A 的贿赂，虽然明知丙的贱价显属高估，仍然向甲建议准许 A 的申请。简单讲，丙后来贱价的结果，他高估土地价值啊，高估土地价值。那高估土地价值对谁就很不利？对甲很不利啊。那甲会认为，假设他土地价值才2000万，他以为他3000万呢、啊，懂吗？那他以为他3000万的话，他可能就愿意借2500万过去给谁？给 A 啦，可以懂我意思吗？啊，就对土地价值建价的高估，对谁？对 A 当然有利，但对甲就不利嘛。结果后来丙的建价是高估，高估之后送到丁这里来的时候，丁说一看就知道说啊，这个建价高估了。然后丁就打电话给谁？给 A 啊，说哎，你知道这个建价高估吗？你了解我意思吗 ？A 说我了解了，啊 ，A 说我了解，啊，了解之后 A 就塞了钱给丁了。啊，丁拿了钱，丁收到贿赂，对不对？所以丁就跟甲说没有问题，建价合理。所以甲就依照建价的结果，就带了什么比较多的钱过去给 A， 懂吗？所以这题目里面丁是什么？丁当然是有故意的情形，收受贿赂。好，后来，甲在同年九月贷款给 A， 90年清偿期届满时，甲拍卖这个土地，因为丙的建价跟市价相差甚巨，建价高估嘛，所以呢，导致甲有1000万的钱拿不回来。然后 A 也没有其他的资产可以执行，因为建价高估，所以拍卖之后还有1000万的钱拿不回来。好，甲现在等于是受损害的人，对不对？甲受到什么1000万的损害？甲就这个1000万损害，他可以跟谁请求？他一定可以跟 A 请求，懂吗？因为甲跟 A 就等于他之前的消费借贷的债权嘛，但债权永远不等于钱啊，债权要变成钱要清偿嘛，对不对？清偿的风险最重要什么？就是债务人的债性怎么样嘛？懂吧？那债信最怕就是遇到没有钱或者没有丙的，懂吧？这边 A 是没有钱嘛？没有钱等于是甲跟 A 的这1000万的债权没有办法获得清偿，对不对？没有办法获得清偿，那甲可以找谁来请求？这题目后来在讲，他说第一点，丙高估土地价值有过失，没有故意，好，丙是过失。你看这题目其实要凸显什么？丙是过失，丁是故意啦，好吧？好，然后呢？86年间，戊就丁的职务有一个人事保证契约，因为丁是任职在银行，银行一般都叫这个找人事保证人来，好，所以戊是人事保证契约，好，这债边是在756支以下人事保证契约。好，最后题目问你，请问甲就这1000万的损失，能不能请求乙、丙、丁、戊四个人连带赔偿？好，甲可以找 A 没有问题，我刚刚讲过嘛，但拿不到钱嘛，所以现在就能不能找乙、丙、丁、戊四个连带？这种问法是比较偷懒的问法，啊，为什么？因为你要写甲能不能请求乙、丙、丁、戊四个人连带，你要先怎么办？先找到甲对乙、甲对丙、甲对丁、甲对戊个别的请求人基础都要讨论出来之后，因为民法上连带债务的成立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什么？当事人民事约定，第二种呢？法律规定嘛。所以你要先找到甲对乙、甲对丙、甲对丁、甲对戊个别的损害赔偿请求人基础之后，再看看他有没有法律规定连带的情形，对不对？所以这样的问法到最后你还是要每一个来讨论的。好，现在问题来了，先讨论谁？这边这个题目大概分成两块，第一块是乙丙这一块，第二块是丁戊这一块。我问你，就乙丙这一块要先写乙还是先写丙？啊，先写丙嘛，对不对？丙是行为人嘛，对不对？好，丁戊这一块先写丁还是先写戊？先写丁，为什么？啊，因为丁戊是保证契约，是从契约啊，当然先写主契约嘛，主契约写完才写从契约嘛，对不对？所以就乙丙这边你要先写甲对丙，再写甲对乙；就丁戊这边先写甲对丁，再写甲对戊，好吧？好，那我们假设先写乙丙这边好了，好，先写甲对丙，甲对丙。我们说请求人基础，对不对？好，甲对丙有没有契约关系？没有。好，就要写侵权，对不对？好，侵权。那侵权这里这个题目没有消化法的问题啊，没有商品或服务责任，了不起就是民法的规定来解决。那这边甲对丙想到是什么？老师，题目丙有过失啊，过失怎么办？184第一项前段有没有民法上的侵权责任嘛？最终184开始写嘛，对不对？184，我说七个要件不要被要件，对不对？这个题目甲对丙主张184要件，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这是这个题目所要问的重点，是吧？这个题目184第一项前段，我们说到什么要件？丙有行为，对不对？侵害行为，甲有权利被侵害，然后呢， 造成甲的损害，甲的损害，丙有行为没有问题啊，甲这边什么权利被侵害？哦，他有个债权没有办法获得清偿，对不对？然后甲就损害10000万啊，有没有因果关系？有啊，因为丙高估甲才会受这个损害嘛，对不对？有没有不法性？有，过失有，有责性有。那这个题目到底考什么？这题目考债权是不是184第一项前段所称的权利？要考这个问题啊。啊，这问题涉及到侵权行为，哇，这个很根本性的问题，到这边要详细来讲。哦，详细了，这涉及到留德、留法、留日，哦，不同流派之间的这个学说上争议，啊，学说上争议。好，那这一边，假设你用留德的角度来看，他说184第一项前段的权利要限于是所谓绝对权，那债权是相对权不包含的话，那这边就不行哦。假设先这样子，先这样来谈，哦，不行的话，不行，那甲这里的损害是什么？甲不是有10000万的损失吗？这个损失就是什么？你可能听过很多老师在讲的纯粹经济上的损失，这边就是纯粹经济上损失了，哦 ，pure economic loss，PLO 这样解释，然后纯粹经济上的损失，好吧？啊，这个问题我们到侵权行为会详细来讲。好，假设甲对丙的请求部分是这样，好，再来，我们不说甲对乙哦，甲对乙哦，甲对乙这边，哎，第一个有个建价契约，对不对？再一个有契约关系。再一个的建价契约属于再一个什么契约？我们说先定性，对不对？什么契约？建价这边有人认为是委任啊，有人认为是承揽。委任跟承揽差在哪里？都是劳务契约，差在于什么？承揽必须要以工作的完成作为报酬给付的要件，委任没有。那这边你认为甲跟乙之间要不要以工作的完成作为报酬给付的要件？啊，见仁见智了，懂吧？这边假设我认为是承揽的话，请求人基础是495第一项。如果你认为是委任，你的请求人基础就是540，好吧？你要叙述没有那个矛盾就可以了。但这边不管你写承揽的还是委任的，因为还要加上什么债务人要可归责啊？乙为什么可归责？为什么啊？因为他的员工丙有过失，乙要把丙的过失当成自己的过失，哪一条？20一样的问题。不止这边有债种，你要写什么？写227一样要加上什么？224条，好吗？哎，老师，那这样这边有没有纯粹经济上损失的问题？哦，纯粹经济上损失要能不能请求？讨论的问题只有在184第一项前段，因为它有权利嘛。至于契约责任，契约责任本来就是经济利益的请求嘛，对，所以它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再来，侵权责任呢？好，哦，这里可能会有188第一项的问题，对不对？懂吗？那这一边能不能请求，一样也涉及到什么184第一项前段的问题，对不对？就是丙如果184第一项前段没有成立的话，那188第一项就不会成立嘛。好，这是侵权责任的部分。但不论如何，契约责任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吗？甲对乙的部分，再来，甲对丙呢？哎，甲对丁，甲对丁。甲对丁间有雇佣契约，对不对？所以甲对丁一样可以请求赔偿嘛？啊，丁现在是故意收受贿赂了。那甲对丁第一个主张契约责任，契约责任雇佣契约有没有债个上的请求基础？没有，懂吗？所以雇佣没有的话，只能够找债种，债种就想什么227了，不完全给付，对不对？好，这边要加224，就不用了，他自己就行为人嘛，对不对？所以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契约责任我说纯粹经济损失当然可以请求。这一边最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在甲对丁除了主张契约责任之外，能不能主张侵权责任？哦，没有不行的理由嘛，对不对？好，侵权责任第一个想要什么？184第一项，先讨论前段，再讨论后段或第二项嘛，对不对？184第一项前段这边可不可以？哎，这边涉及到问题跟什么？跟丙要不要构成184第一项前段一样嘛，懂吧？这也什么会有纯粹经济上损失的问题。而这一边这个题目最主要要考的是什么？如果没有184第一项前段，你可以主张184第一项的什么后段？184第一项后段是什么？是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加损害于他人，可以请求。那这边主要讨论重点是我们到侵权行为会详细来讲的纯粹经济上损失，除了用契约责任请求之外，能不能用侵权行为请求？而在侵权行为部分要讨论的对象是谁？是谁？注意，只限于是过失侵权，就是前段的过失侵权。至于后段是故意侵权，什么损害都马上可以请求，懂吗？因为我们到后来会不断的告诉你，故意可以合理化所有的赔偿责任， 然后你在故意导致别人侵害的时候，别人发生什么损害，你都要负责啊，对吧、啊？那我们在讲说，那个纯粹性丧失要不要排除是什么？是过失侵权里面的问题。你看这个题目在讨论什么？那个甲对物我们就不管它了，这后面的问题。你看，假设我们就讨论到乙丙丁这两台，看这个题目主要讨论什么？纯粹性丧失。如果这真点你不了解，你其他写再多，这个题目25分，你了不起几分？12、3分就不得了了。哦，因为题目主要是要考这个真点嘛。好，这个真点啊，这个题目，这个老师们的期刊中有没有写过？有，王哲烈老师在他，王老师不是有天龙八部吗？天龙八部，如果同学很有心，说老师我要看天龙八部要怎么看？他从后面看回来，啊，他8、7、6、5这样，4、3、2、1，啊，我以前我都看过了，哦，那你如果要看，要先看8、7、6，再看到5，啊，前面4本没什么力量就先放着，哦，那你从后面看回来，这刚好在第8册，第8册王老师有一篇文章叫做。银行征信科员评估信用不实所导致银行超额贷款的损害赔偿，完全是这个，懂吗？啊，这那个题目的那个文章在写什么？他在评论最高法院的见解，说这个征信科员评估信用不实，有没有？那题目比较那个案例比较单纯啊，就是盯这个评估信用不实导致银行超额贷款里面的损害赔偿，懂吗？那边王老师是批评什么？最高法院的见解，他说什么？请求点基础不应该是第一项前段，而是第一项后段，因为这是纯粹经商损失的问题。好啊，好，那你说，假设你有看过那篇文章，看这题目，高兴的流泪了，对不对？看到没有看过也会流泪啊，懂吗？我说这题目在问什么，懂吗？我都不会写，所以说如果看有没有多读书，还是有差别的，懂吗？像这个是重要。假设你说这样写，什么都写出来，什么真理都写出来，你可能可以拿到什么？拿到20分。那你说，哎，老师，那我还差5分，差在哪里？差在假设你把评论的最高法院的决议的号码还写得出来，那不得了了，啊，77年第19次，哇，这个还写得出来，强，好强，啊，写出来就有23分、24分这样的本钱这样，好吧？所以你看从这边看起来就是说，老师们出一个题目，脑袋是先想到真点再来写题目了，懂吧？那厉害的人就是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啊，这个题目就是考什么？考债权嘛，甲这里的损害是债权啊，不然你说甲这边的损害是1000万的所有权，游戏就结束了。甲这里有什么1000万的所有权？哪1000万？哪里的1000万所有权？哦，是他金库里面的1000万，是放在 A 那里的1000万？到底是哪里的1000万？它不是所有权的侵害，而是什么？甲对 A 的这个1000万的债权没有办法获得受偿，是一个债权上的侵害。完，哦，那这种债权上侵害跟是不是纯粹性丧损失？好，哦，那要请求的话，要用什么方式来请求？这题目就要考这个问题了，好吧？哦，所以这个。损害赔偿类型的考题，我们借这个题目来说明。你再跟对照到一开始我们讲这个最简单，这个到台大医院看病这个例子，懂吗？第一步，你看画出契约关系的目的在于什么？在于检讨契约责任的请求人，就是谁可以对谁请求，懂吗？这边你画图要小心啊，你画错的话，你的请求人记录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对不对？然后思考上先想再一个有契约关系，想再一个，再想再走，那不管有没有契约，都要想看看侵权责任上的问题，好吧？那按照这个模式来思考考题考试的时候，最少啦你不会漏掉，你会漏掉原因是因为你不会，而不是因为你会然后漏掉，好吧？你就每一个你对每一个人在请求的时候，你都按照说，哎，他有没有契约，啊，有契约我先写看契约啊，载歌载种啊，不管有没有契约我都会写侵权，侵权我就先想民法上有没有嘛，民法是188或184，对不对？好，然后再看看这题目是不是消保法上商品或服务责任，是的话我要稍微提一下，好吧？那按照这个模式来思考，你在检讨这个请求权基础上面来讲，你不会遗漏，懂吧？那你可以看这个很多这个补习班拟答题，就是按照这个模式的方式来思考的，懂吧？那这样你就不会跳来跳去，一下写这个，一下写这个，然后说啊，到底要先写谁对谁，是要先写哪一个请求权基础，到后来就乱掉，又乱掉，懂吧？那你按照这个模式来思考，我想这个对你的解题上比较重要。所以你看到没有？到再个，哎，不是到再种。到债边，我们在谈这个侵权责任啊，债务不履行，最重要就是帮你勾什么？哪些重要的请求人基础你要小心的，好吗？好，那当然讲到债各的地方，这比较重要，我会提醒你，好吧？好，这个是解题模式。我们在正式开始课程以前呢，这个解题模式我先跟你提。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说题目你要多做了，多看看别人是怎么解题，题目你要多做，题目要多做，然后。这个我们的课程哦，只能够教你说哦，这个很多地方老师们在考什么真点，我说过都是用真点来凑题目，对不对？然后课程我只能告诉你说，哎，这边在出的是什么真点，你要怎么来思考， 啊，至于说你的解题的架构漂不漂亮，上课我没有那个时间在这边当场写解，然后叫你抄起来，没有意义嘛，对吧？你要看你答，你去看书看什么，你答很多，你可以去参考，对吧？上课我只能够很简单这样画，然后告诉你说，哎，这边涉及到什么争点，这边的问题是什么。至于说你的解答解析啊漂不漂亮，哦，架构好不好，哦，这东西是说你在读了很多的争点都了解之后，你有没有实际下去操作，然后看看别人的拟答怎么写，哦，看看别人拟答怎么写，然后法律文字看起来像法官写的还是像会计系来写的，哇，哦，那这个你要小心了，要小心，好不好？多看书，这个对你的文字使用上都会有一些帮助，好吧？好，我们今天上午就先到这里，我们两点上课，哦，两点上课。